各位观众好，又回到你午夜广场的历史系咁话啦。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叫做运筹帷幄千年事。咁同我哋讲嘅咧，除咗有乐言啦、嘉齐啦，我之外咧，我哋仲请咗一位咧，同呢个题目好相关嘅专家。 专家 系啦，就系徐力恒博士。徐博士好。系你好，咁咧就喺我哋讲今日，其实我哋内容上会讲乜之前咧，我哋不如介绍咗嘉宾先，好嘛，嘉齐？ 好啊，好啊。咁啊，力恒就我都识咗好多年噶啦，咁系我喺牛津大学嘅师弟啦。咁就但系佢去读书之前，我已经识佢嘅，因为即系我当时喺理工大学度教书啦。咁嗰啲朋友就介绍我啊，即系呢个系一个青年才俊啊，去北京大学度读。第一個學位嘅，嗱雖然香港人，但係即係當年可能選擇去中國大陸讀書，咁啊並且唔係讀一啲好實際嘅科目啊，係讀歷史學嘅，咁我覺得好有印象。 呢個亦都係我當初認識力行嘅一個好關鍵嘅契機嚟嘅。我真係嗰陣時報浸大歷史系嘅時候咧，我去睇報紙啊，我即係 search 下 Google 啦，咁啊歷史系，咦？啊！原來有年輕人咁有壯志，話走去北大啦，跟住又攞到羅德獎學金啦，都唔係讀啲理工啊，或者係一啲大家會覺得視為可能係咩前途嘅東西，反而都係專注喺歷史嘅研究啦。咁啊，其實力行個研究嘅，我哋最初認識佢，其實都係研究唐宋史為主啦，咁中古史嘅一啲嘅專業啦，咁尤其是啲關於宋朝一啲文人嘅書信往來啦，亦都係佢比較為主啦。不過近呢幾年咧，其實喺學術界認識力行嘅人都知道，其實佢重點在於咧，其實就係一啲叫做 digital humanities 數位人文嘅東西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大部分我哋今天嘅人研究者啦，或者係一啲公眾啦，其實我哋都已經冇辦法離開數位化或者數碼化呢個東西。咁所以究竟我哋歷史學點樣同呢個潮流去對話呢，我覺得係要請一啲專家嚟同我哋交代都好嘅。不過我又想問啦，因為呢個題目呢，我哋呢排呢以前呢都係我諗多啲嘅，而家我哋有專業嘅專家呢去特登揀一個咁樣嘅題目呢，究竟嘉齊你係點樣設計我哋今日呢個主題呢？ 運籌帷幄千年事呢個事係咪我其實想大家聽下力行把聲先，不過都介紹下先啦。 介紹下先。 點誒、哎、好好啊！真係聽到你把聲。咁嗱其實頭先阿樂言咧介紹阿力行嘅過程裏面咧，有一個我覺得好有意思嘅即係佢人生嗰個發展嗰個轉折嘅。嗰個轉折係咩咧？就係、是、阿力行當初揀嘅就係歷史學。咁但係即係讀歷史咧，喺我哋嘅世界，喺東方世界，尤其是喺香港啊咁實際即係講理工科嘅地方咧，就係、是、一個比較冷門啲嘅。咁或者可能係即係你可以嘅話，最叻嘅精英應該就走去讀理工科嘅。咁但係咧，即係我見到呢個取向啦，咁係咩意思咧？其實佢跟住去牛津大學讀歷史學，東方研究。咁其實喺西方世界咧，讀歷史文化嘅科目咧，反而係佢哋即係精英嘅地方所在。跟住咧，阿力行喺牛津畢業咧，就去哈佛大學咧做博士後研究啦。咁但係佢研究嘅主要嘅取向咧，就係數位人文。所謂人文咧，頭先阿樂言都提咗唔少咧，咁就係即係點樣去用最新嘅電腦科技嚟到去做一啲人文科學嘅研究，包括係歷史學嘅。咁啊，即係呢個咁嘅取向咧，又係即係我哋見到喺西方世界佢哋精英階層佢哋考慮嘅，唔係去放棄咗人文學科研究，而係點樣用最新鋭嘅方式嚟到去提升呢個學科咁或者係佢哋嘅世界裏面咧，即係最精英嘅嘢。咁就同我哋今日個題目咧，可以即係拉上關係。點樣拉上關係？諗下運籌帷幄。我哋以前係諗咩嘅？就係即係點樣喺個軍帳裏面，軍事嘅帳篷裏面打緊仗啊嘛。咁啊，裏邊咧攞住啲籌，下位攞住算盤啦，喺度去計數去思考點樣係最有利嘅一啲戰略啊，點樣去對付啲敵人。咁嗱，呢個我哋今日就唔係用嗰啲最新嘅數碼嘅方法、電腦嘅科技嚟去對付敵人，咁我哋就喺運籌帷幄咧，就係用一啲最新嘅科技咧嚟到去思考啦，或者係幫助我哋咧去做一啲研究、做一啲結論。咁點解叫講千年事咧？咁千年事就係我哋即係用一啲最新嘅數碼嘅科技咧嚟到去做歷史嘅研究。咁 但係追溯上去啦， 係啊，追溯上去，但係即係我哋有意思嘅講千年事，就因為咧，我哋做數位人文嘅研究個前提都係有資料。 咁資料咧，其實都好決定到我哋做研究嘅深度同埋準確性。咁、但係好唔好彩，尤其是我哋要研究中國歷史咧，咁可能就係最近一千年就比較可靠啲， 即係宋朝以嚟追溯就越少資料啦。係 啊，資料可能好有限。咁未來我哋唔知啦，因為可能喺地下會發掘啲新嘢。但如果就文獻嘅角度嚟睇咧，即係一千年左右咧，我哋比較有信心啲。所以我哋運籌帷幄都係，即係唔好講兩三千年、萬年啦，千年咧就已經夠好啦。 係啊，嘉齊講得好啱嘅，你講咗一個好重要嘅嘢，就係話咧，大家對人文學科有個預期嘅，或者係有啲叫誤解嘅一個部分。其中一個誤解咧，就可能同古仔講起咁啊、我哋話咧，就係蔡元培啊，即係我哋話五四嘅即係運動嘅關鍵人物啦，就係五四運動八周年，我哋久唔久提下佢哋啊。咁啊，即係佢創即係佢接任北大校長嘅時候，其中一樣好重要就係要推動呢個人文學科，即係簡單就係文科啊。當時佢嘅諗法，咁啊理科就都重視嘅，但係佢唔搞住。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其實好簡單，就係佢哋當時大家認為咧。文科簡單啦，只要你揾到一位大儒啊，或者一位大學者有新思想、新方法嘅人，佢坐咗喺嗰度咧，其實已經就解決所有問題。佢同理科唔同啊，你又要整個實驗室啦，啊，你要有一班研究團隊啦，你要好多嘅資源啊、機器啊、原材料先可以做得到咧，好唔同。簡單講咧，就係話喺當時嘅諗法就係人文學科咧，好快平。冇乜資源咧就可以解決，而理科咧就要慢慢去處理。咁呢個咧係我哋常見嘅第一個嘅觀點。咁第二個觀點咧，就可能係五十年代咧，即係話啲新儒家嘅時候啊嘛，錢穆佢哋咧就係、是、啊，其實一支筆。一個學者坐咗度， 就坐喺桂林街咁樣， 冇錯啦，即係坐喺圓形涼亭度，半個中國嘅學術已經嚟咗啦，即係已經完成啦。咁啊，轉個 transfer 轉移咧，又唔使用船啦，唔使用飛機嘅，都唔使做咩噶，只要個人過咗嚟得， 兩手空空咁過嚟。 簡單講咧，就係大家認為咧，一支筆、一張台咧，就係做人文學科研究。咁最多咧就係加啲書，一兩本書啊，幾本書就搞掂。咁重視嘅就係人個腦袋啊，咁就可以記曬所有嘅嘢就解決。咁背後有一個。諗法嘅就係咩呢人文學科咧係唔需要任何嘅資源 resources， 亦都唔需要任何嘅其他嘢嘅幫助就可以解決。背後咧陷入一個好大嘅問題，喺知識科技啊種種發展嘅時候咧，其實好多門嘅學問其實已經遠遠不是單打獨鬥，好多嘅尤其係理科嘅研究咧，其實已經係十幾二十個研究者聯合發表嘅成果，好少再有一啲一個人哇充滿智慧哇一個人解決所有問題嘅所謂嘅研究咧，喺今時今日係可以做得到。喺呢一點咧，點解我哋今日要講數位人文啊？點解我哋要講運籌帷幄咧？就係、是、以前咧可能運籌帷幄嘅咧就係一個諸葛亮坐喺度，但係而家咧。可能有一班諸葛亮坐喺度，同埋一群人去做嘅研究咧，先至有成果。咁呢個其實你諗翻咧，都係一種嘅進步嚟嘅。咁其實中間係點咧？要得點都好啦，要頂下徐博士同大家講下，其實數位人文呢一樣嘢係點樣慢慢係出現喺我哋嘅視野裏面。 其實一開始可以講下點樣出現喺我自己視野 入面，因為我都好想知道，咁冇理由你一入北大你就即刻已經產生咗話啊，我對數位人文產生有興趣。 因為我喺北大。大學就嚟畢業嘅時候，其實我就係專門去攻讀宋史嘅、尤其係宋代嘅歷史嘅研究。咁後來就去咗即係英國去讀博士嘅時候咧，就開始通過我嘅論文指導嘅教授，就接觸到一啲同數位人文相關嘅嘢。咁所謂咩叫數位人文咧？當時我就係幫佢搞一個研究嘅項目。嗰、那個研究項目咧，就係、是、要我哋去研讀咗。宋人嘅幾部筆記，嗰啲筆記咧入面，我哋就要用電腦去標出究竟入面提到啲咩人，人同人之間有過啲咩交流，譬如佢哋傾過偈啊，司馬光同邊個傾過偈啊，定係同邊個寫過信咧？呢啲嘅所有嘅交流，亦都包括所有嘅譬如提到嘅地名之類。咁所以呢個係做咗一個即係人工嘅一個標記嘅工作喺電腦入面。咁標記出嚟嘅數據咧，後來咧就可以變成一啲我哋可以去系統咁樣好精確咁樣去分析啊嘅一啲資料啦。 即係例如佢可以睇司馬光最遠可以同啲咩朋友交流啊咁樣。 佢嘅人物，佢嘅圈子究竟係啲咩咧？唔再係印象式咁樣大概咁樣去講，而係可以好準確。喺嗰啲記載入面，就係、是、有呢啲人，呢啲人有幾多係高官呢？有幾多可能係中低層官員？有幾多係地方上面嘅呢？有幾多其實唔係做官呢？可能係和尚，可能係道士嚇。咁呢啲嘢，嗰時嗰個研究計劃做咗之後，我就慢慢開始有咗一啲嘅印象，同埋亦都得到咗當時喺牛津嘅一啲訓練，所以亦都可以即係回應翻嘉齊師兄頭先講，其實就係、是。文科學者， 你會發覺在那邊其實都是很不斷地去思考究竟怎樣可以跟上時代呢，怎樣有一些最新的技術或者有一些新的工具新的、角度可以去研究一些其實可能是千年以前的資料、或者千年以前的、就是、問題。咁後來就因緣際會，即係差唔多我喺英國博士畢業啦，教咗一年書喺牛津之後，就有個機會加入一個團隊，就係、 哈佛大學 嘅一個團隊，就係、是、專門搞一個資料庫，係、中國歷代人物傳記嘅資料庫。咁呢個 project 就係一個三間學校一齊去合辦嘅，其實係哈佛同埋北京大學同埋中英研究院一起去做嘅。咁呢、這個研究計劃其實已經都做咗到而家都已經14-15年㗎啦。咁所以佢就係將好多只要我哋揾到嘅係可靠嘅古代人物嘅傳記都將佢收集入嚟，跟住將嗰啲傳記去拆解去分析，將佢哋化為數據，跟住就可以用好多而家嘅電腦嘅手段可以去進行研究，甚至係一啲呈現啊，點樣將佢譬如擺喺一幅地圖度，究竟呢啲古人嚇佢哋係嚟自邊嘅咧？佢哋喺邊度活動嘅咧？佢哋之間嘅交往又係點嘅咧？交際嚇人脈啊，社交圈子又係點咧？咁而家我哋有多咗好多新嘅工具可以去做呢啲嘅嘢啦。 其實咁樣嘅數位人文研究呢，以前我哋譬如可能做人物嘅傳記嘅資料研究，或者係可能睇文集，咁文集裏面就睇到嗰個文人同邊個文人有互相嘅交流。咁如果係一個好有記性嘅歷史學者，可能即係靠佢個人嘅記憶呢，可以好驚人地呈現個網絡出嚟。 或者我哋渣啲嘅，我哋就寫紙仔啦，以前。 咪但係 做卡片啦， 做卡片 啦。 而家我哋就好啲啦，即係唔係靠印象嘅，即係有個科技嘅方法可以將人際網絡呢好系統咁呈現出嚟，並且有數據嘅分析。咁頭先提過嗰、那個即係人民嘅傳記嘅研究，就係、是、用歷史地理信息研究系統嘅 GIS 啦，嚟到去即係做歷史嘅呈現啦，透過地圖。咁呢個都係一啲好新穎嘅，用空間同埋人物咧互相交流嘅一個方法嚟。 係啊，我哋話關係史之所以難做咧，即係佢唔係一對一嘅，亦都唔係一對 N， 即係話一對好多人，而係好多人對好多人， 多對多。 佢之間嘅互動同埋聯繫咧，即係除咗記憶可以解決之外咧，你掛一漏萬係永遠都冇辦法去處理。咁所以我哋話即係用電腦咧喺呢方面咧就有優勝之處。咁啊，所謂人民仲有咩優勝之處咧？我哋下一節咧再同大家講。各位好，翻到嚟第二節嘅歷史係咁啊！咁啊，上一節講起咧，已經講緊呢個數位人民啊，即係點樣咧用呢個新嘅電腦啊，同埋各種嘅資訊科技咧，用喺呢個人民學科嘅研究當中。力行，仲有咩例子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其實亦都可以一開始追溯翻去數位人民究竟係點樣起源噶啦嚇。大家都會將數位人民嘅起源追溯到去1949年，有一位耶穌會嘅神父，Father Boozer。佢就研究神學啦，咁佢就研究 Thomas Aquinas 中世紀嘅神學家嘅神學入面咧，佢 即係呢幅圖裏面嗰個係神父啦， 係啦，佢呢位神父咧，其實就同一間電腦公司咧就去合作，點樣借助電腦去生出一啲所有 Thomas Aquinas 呢位神學家嘅著作56冊，好多噶啊嘅所有嘅詞嘅殺人。咁呢樣嘢當然人力都可以做啊，但係可能要花50年、100年。有電腦嘅幫助之後咧，係準確好多啊，同埋係精準啊，又好快咁樣可以做完啊。雖然亦都即係係一個好大嘅工程啦。咁呢樣嘢嘅一個觀照，佢嘅做法啊，同埋佢同電腦專家嘅合作啦，就奠定咗後來。即係所有無論係研究即係歷史又好，無論研究其他學科都好，都係可以追溯到佢一開始呢啲咁樣嘅問題啊！ 即我哋可以咁樣去理解，就係話當時候我哋開始利用咗電腦作為標記嘅方法，將一啲本來係可能係唔係數字化嘅東西，即係文字式嘅東西，就將佢慢慢轉入去電腦，然後佢可以 gen 翻一啲人可能希望想要到嘅一啲嘅內容。可能嗰陣時係索引啦，但係其實你諗下，我哋以前睇以前去圖書館揾索引好辛苦噶嘛，即我都經歷過噶，我仲見過啲。圖書館係有櫃仔嘅，係啦，我哋仲見，我仲有機會見過嘅。 其實就係來自 index 啫嘛 ，index 翻譯過嚟就 其實呢樣嘢好似係即係西洋嘅經學咁樣，係我哋即係譬如中國人研究經學就將啲經典可能逐個字去做一啲即係好深入嘅討論，咁可能一代一代累積，咁呢個就係即係索同埋索引嗰個即係特點啦。等我哋唔會揾到每個字出嚟，即係其實譬如西方嘅聖經研究佢哋即係個所謂 concordance 就係嗰個點樣喺嗰個宏雲嘅經海裏面去將嗰啲字揾出嚟，佢同點樣配搭，喺咩場合用？咁呢啲電腦真係幫到我哋做好多嘅，即係如果係喺以前做呢啲咁，即係啲係最高等嘅學問啦，字義上面嘅解釋。咁但係即係字與字嘅配搭啊，呢啲係即係電腦可以幫我哋好多忙。 冇錯，譬如我做過做書咧，其實咧一本合格嘅即係英文嘅研究書籍一定有 index 嘅，即係佢咧喺後邊咧做一個好詳盡，嗰啲字喺邊度做？而咧依個部分不嬲都係苦工嚟嘅，即係我哋點樣將本書裏邊啲字揾翻出嚟？每一頁每一頁每一頁唔同嘅揾翻出嚟，其實係好。痛苦嘅， 要大量嘅人力， 冇錯啦，係一個部分。咁但係嗰樣嘢嘅成果係好豐富嘅，因為對於用家嚟講咧，嗰樣嘢係好重要。咁所以淨係依一點，我哋正話講嗰個部分好重要。但係我想問一個問題就係嗱，譬如我諗嗰位神父可能係用拉丁文做書寫啦，咁拉丁文或者我哋話依個英美語系咧，英文咧就好容易被變形嘅，即係 A 至 Z 或者多得一兩個字母，少一兩個字母，基本上成個歐洲嘅字體都係嗰啲啦。咁我變形好容易啊。華文或者中文就係另外一回事喎， 係咯，係其實中文世界個 冇咁簡單喎，係咪？ 中文世界對於呢一種利用嘅方法，其實由幾時開始流行咧？係即係邊一個地方係內地先啦，定係台灣先嘅咧？ 其實對於即係中文嘅呢方面嘅研究都早喺70年代就已經開始㗎啦，喺中國內地有。後來80年代香港亦都開始有所謂嘅即係人民電算嘅一啲做法同時80年代喺台灣中央研究院佢哋亦都將一啲好基本嘅典籍，頭先嘉齊先亦都講起啦，譬如經學，咁如果擺喺中國，咁當然就十三經啦，或者一啲歷史嘅基本嘅書 廿五史啦， 係啦，佢哋將佢電子化，變成一啲係可以你去檢查、你去搜尋。嘅一啲文本，咁大家即係就可以用啦。唔單止係即係學者，唔單止係大學教授，其實所有人有都可以睇到，都可以用到。咁所以喺呢個過程入面，亦都會涉及好多對漢字嘅辨認。究竟電腦可以點樣將呢啲書入面，譬如你掃描咗一頁嘅影像，跟住直接將佢變成電子嘅文本咧？咁呢個其實係有。唔細嘅一個技術嘅難題嘅，因為漢字有咁多，有咁多寫法，有咁多字體咁所以其實我哋喺哈佛做嗰個研究計劃嘅時候，都有面對呢樣嘢。同埋亦都可以提到就係呢啲嘅材料，呢啲嘅歷史資料，其實唔係憑空出現，我哋自己去揾噶嘛。其實好多已經係有以前嘅學者整理出嚟。咁我哋點樣將以前嘅成果將佢整理之後？擺入電腦，好大量咁樣可以去處理，咁所以其實就會有一啲嘅電腦嘅程式，我哋去寫出嚟，我哋去幫手開發出嚟，幫手調校，幫手提升，將佢可以辨認到漢字，同埋越嚟越準確，希望係可以越嚟越少，我哋要去人工咁樣處理，所以可能譬如。我哋過去一開始做呢個計劃嘅時候，即係講緊已經係十幾年前我都未加入嘅時候，其實大家就係一個個字咁樣打入電腦嘅，就係非常耗費人力啦， 真 係 不得了。 將成部人物嘅詞典所有嘅條目， 一都打曬 個個字打入去跟住再校對，跟住先再處理。但係而家可能我哋就將成本書切咗，變成一頁頁散嘅，跟住咧就可以擺入去一個。 大嘅嗰啲掃描器、掃描儀嗰度， 就用 OCR 嘅方法。 OCR 嘅方法即係光學嘅字體辨識，就將佢變成電子文本。當然呢個過程亦都唔係十全十美嘅，其實亦都要有人工嘅介入。 可以用啲例子可以俾我。 所以亦都會見到係啊，譬如我哋如果將一啲而家嘅史學著作啊，佢哋其實都係印刷出嚟噶，都係嗰啲字體已經係好標準嘅。但係如果要電腦去認嘅時候，亦都會有啲失誤噶。 當然啦，你唔好話我電腦睇啊，就算一本即係經即係原典啊，我哋攞起啊，幾個人可能望啊，依個字典嚟咩字咧，都可能要費曬。 佢係二體字草書咁樣， 係啊，都會有唔同嘅。 係啊，冇錯。 咁所以嗰、那個系統入面其實就會令到我哋可以比較方便咁樣，好快咁樣辨認到，可能有啲字經常都錯噶啦。究竟我哋啲同事去睇嘅時候，去做校對嘅時候，會唔會比較容易就係睇到，呢個字其實呢度都係錯咗，我要改咗佢，而嚟到確保我哋嗰啲資料，我哋嘅嗰個電子數據嘅質量嚇、準確度係夠高嘅嚇、 所以呢件事裏面其實人嗰個角色都係非常之重要。如果否則嘅話，基本上我哋即係呢一種嘅工具就會變咗做一種死物嚟，因為冇咗任何意涵喺裏面，你必須要人去再去配合啊、改善啊、加持啊等等嘅東西。 所以其實呢個亦都反映數位人民嘅嗰個基本嘅一個情形，就係電腦同文科學者人腦係互相去互補嘅，唔係話淨係人腦已經有一啲既定問題，但係我哋而家有啲更加犀利嘅工具，所以我哋就係去借助佢。唔係一個咁樣簡單嘅關係，而係其實因為電腦嘅關係，我哋亦都會有一啲新嘅問題碰撞到出嚟，咁樣可以去繼續去探求。咁其實我哋喺譬如研究古文，我哋去處理古籍入面，亦都發現一啲其實喺電腦嘅研究嚇，或者係喺呢個即係喺技術上面，喺數位嘅技術上面，亦都係一個好有趣嘅一啲課題。電腦專家，我哋一起合作去研究嘅，亦都會有嘅。 係啊，就一直討論緊嘅就係OCR 嘅問題，即係簡單講就係點樣從一本古籍一本舊書上紙嘅實物嘅東西，轉化為一啲可以被處理嘅文字、數位文字。淨係依一點咧，已經係一個最大或者最難搞嘅一個部分。我哋話而家科技昌明啦，其實大家都有智能手機，其實智能手機裏面咧，你好容易揾到一啲 OCR 嘅程式，係可以俾你即係觀眾可以翻屋企 影張相，然後。 其實我好坦白可以同你講，你可能有深刻，你會覺得好 amazing。哇！我掂喎，我依家板紙九成 work 喎咁樣。但你試下攞本古書去掃一掃，你會發覺係得啖笑。因為咧，其實全部都係亂曬龍啦，無法辨認為主嘅。咁所以我諗依樣嘢，即係我自己因為玩咗好多年 OCR， 咁啊經驗好深刻，就係有兩樣嘢。即係第一咧，佢有陣時好有用，即係嗰樣本書本身已經係印刷出嚟嘅。即係佢本身已經係好完整嘅，其實簡單講就係 標準嘅字體， 標準字體，其實佢就冇乜問題嘅。但係我哋講緊嘅或者討論緊嘅係原典，係可能係宋以後或者前期嗰啲古籍，佢哋好多時係經過種種嘅都係印刷嘅，但係好多嘅污損啊、印刻嘅問題啊，中間出現嘅各種嘅困難啊，同埋加埋你正話講嘅避位啊、 異體字 啊、異體字啊。所以唔係咁簡單話可以用個電腦數就解決，而係必須要有一位人民學者背後點樣睇， 甚至係一個團隊。所以當時我加入嘅係一個團隊，唔係淨係我一個人。 因為我知道之前 幾十個人 嘅，之前同阿李恆有提過，有一個香港 base 嘅一位業餘學，算唔算業餘學者咧？就是、中國哲學電子計劃嗰位朋友，佢就自己一個做。因此咧，佢有好多嘅好好用嘅啲經典咧，就已經 scan 曬上網。但問題係咧，佢有嘗試做對照翻一啲我哋可以閱讀、可以 search 嘅一啲嘅資源，你會發現係 search 唔到嘅，因為始終佢一個人去 scan 咗，佢只可以即刻 gen 出嚟，但係你好多字你冇辦法閱讀，所以你只可以最後都係閱讀翻佢嗰個原本嗰個。 所以佢後來就加入咗哈佛啦。咁佢加入咗哈佛之後咧，佢就同唔少嘅圖書館合作，就將佢哋即係各地圖書館嘅一啲書印咗出嚟。嘅嗰啲圖像咧，都擺入佢嗰個網嗰度。咁呢個咧，借助一啲所謂 machine learning 嘅技術咧，有咗越嚟越多嘅數據。譬如網上，我哋可以去修改，我哋可以去改翻一啲錯嘅字。 即係我行過去 加。係啦，係眾籌式嘅。 我哋係咪有例子可以講下，即係中間嘅過程係咪有啲咩困難啊？ 係啊，咁所以譬如有咗呢啲數據咧， 反而是可以越来越去提升那个准确度的。但是那个困难就是在于，譬如就算有了文本，电脑可不可以自动地去将那些文本去标点或者是去做断句呢？大家都知道、譬如估值不是没有标点的。咁电脑会唔会可以识得睇得明？而家其实我哋已经做得都算有进步嘅，呢个系会慢慢会去提升嘅呢、这个准确度。咁呢个系需要越嚟越多嘅人去参与入嚟，跟住同埋要有越嚟越多嘅数据、人工去整出嚟嘅打出嚟嘅数据。 不过呢个问题呢，其实我哋睇点样用电脑帮我哋去阅读，其实呢啲可能喺我哋中国传统嘅学习嘅角度嚟讲，就系所谓下学。咁、但係呢，下學要上達㗎，即係電腦可能幫咗我哋前線做一啲可能好辛苦嘅資料嘅閱讀啊、搜集嘅過程，咁啊，但係點樣解讀資料仍然要人文學者喺背後啦。並且人文學者有啲咩重要性呢？就是、隨住人工智能嘅推展啦，係、我哋教人工智能點樣去睇得明嗰啲古跡，唔好睇錯。 即係人文學科始終都係講人，即係佢嘅作用或者角色喺邊一度嘅。所以數位人文呢，關鍵都係我隔離嗰位徐博士。各位好，翻到嚟第三節嘅歷史係咁話啦。咁上一節咧，我哋講到好多即係光學辨識啊，或者數位辨識嘅困難啦。加齊好似仲有啲即係各種嘅語言都有多處理嘅時候嘅困難。 其實喺東方呢邊咧，嗰、那個數位辨識嘅技術咧，最多嘅發展反而開始嘅時候唔係睇漢文先，即係睇韓國文啊、日本文啊。咁同埋喺中國咧，就係、譬如有啲咩特別嘅語文可以用得着呢個科技咧，就係、西夏文。西夏文係一個死語言嚟嘅，即係自從西夏亡咗國之後，其實我哋唔係好多人認識或者係知道西夏文佢嘅文字究竟咩意思嘅。咁經過好長年嘅研究啦，咁特別係加入咗好多即係數位辨識嘅技術，將類似字形嘅西夏文，即係用電子嘅方式將佢排序啊，將佢比較啦，咁我哋就明白咗多一啲西夏文嘅情況。咁但係咧，即係呢個數位辨識技術咧，同埋人工智能嘅技術喺西夏文嘅研究上面咧，反映咗一個即係不爭嘅事實，就係、數位辨識同埋呢個人工智能咧，係太陽能電筒嚟。我哋人類識嘅嘢，佢就肯定識；我哋人類未了解嘅嘢、未解讀到嘅嘢，佢就絕對唔識。咁呢個係嗰、那個即係、可以話係有關研究嘅限度啦。咁所以即係我哋會有時候都會問嘅：如果我哋可以自己睇得明，寫出嚟打到入電腦，咁我哋點解要用呢個數位辨識嘅技術呢？係咪？即係除咗可以慳水慳力之外，但係其實絕對唔係慳水慳力。 譬如嗰個規模上面嘅效益啊，數量上面嘅效益。 咁呢一樣嘢，嘉齊老師頭先提呢樣嘢，其實我諗對於一個學者研究一個 project， 咁可能佢只係花一年兩年做一個 project， 咁可能對於佢嚟講咁樣嘅做法未必重要。咁但係可能對於某個組織或者某啲可能佢有好深遠嘅考慮嘅一啲嘅機構或者甚至乎國家，其實就變咗呢啲事情就好重要啦。我自己研究韓國就係咁樣，因為韓國係用國家嘅力量，有好多嘅機構，包括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首爾大學，跟住有個係古典翻譯研究院等等，其實佢哋全部都係淨係推動緊一樣好簡單嘅嘢，就係將朝鮮時代所有嘅文獻全部數據化，全部將佢可以搜索嘅文字，無論係韓文搜索定係漢字搜索，你到而家你都可以將所有朝鮮王朝實錄啊，各個文人嘅文集啊，或者 家譜啦、 家譜啦，最近係做緊家譜啦，同埋《燕行錄》啦等等，其實你就可以撳個掣上網，係最重要係咩咧？韓國所有嘢都是免費的，你變了其實它很大的考慮就是當然令到你可以更方便研究韓國，例如我們華文學者可能我們覺得自己可以看到很多漢字，但有時不懂看韓國的二手材料，有這些 database 就可以了解韓國一面。但另一件事很重要，我覺得就是韓國政府認為這一件事是令到韓國研究國際化的一個關鍵，令到全世界都知道，即係讓世界看到韓國，呢個係好關鍵嘅工作。 除咗俾學者睇，除咗俾世界嘅學者睇之外咧，最緊要可能係俾觀眾睇，係嘛？即係因為佢網絡世界嘅好處係普通人都可以接觸到嗰啲嘅 source。咁譬如香港我哋做人文學科嘅研究，就好多嘢而家都係數碼化。譬如以我所知，譬如做文學嘅香港文學資料庫啦，譬如話如果你對音韻啊、語音啊、文字啊嘅部分好有興趣嘅話咧，譬如你對粵語嘅審音調音資料庫啦，我經常查啲。 因為我哋成日俾人話 語音點讀啊， 嘅時候就要睇翻啦。 譬如話，我哋成日會稱佢為林語堂啊，即係嗰個嘅即係漢文嘅資料庫啦，查種種嘅字形啊、字音啊嘅部分啦。譬如話要查金文甲骨文嘅時候咧，基本上網絡嘅世界資料庫而家係好齊全啦。譬如台灣有網絡戰書讀啦，種種嘅比年紀輕啲嘅中小學生都能夠讀到嘅好多嘅一啲嘅資源啦。譬如城大做咗好多有關啲詞源、字源啦，即係話嗰啲嘅句子結構啊、語數啊嘅分析嘅資料庫啦。其實呢啲都代表住咧人文學科嘅研究喺數碼人文方面咧，其實香港都做咗唔少嘢嘅。即係我覺得呢一點咧係即係我哋一定要提，如果唔係就弊家伙。咁當然我自己都提唔齊，要數嘅話就好多。咁但係歷史係點咧？就交翻俾徐博士講一講。即係其實我哋所有人文喺歷史方面，其實有啲咩做咗出嚟？嗰都係。好得意嘅或者有趣嘅， 聽落係比較多可能文學或者可能語言學做語料庫呢類 型，比較早啲係啦係啦，會開始。但係後來歷史學亦都注意到呢啲趨勢啦，亦都抌咗好多資源。所以其實如果係一開始譬如喺香港出發講起，亦都會諗到，譬如係香港科技大學啦，亦都有一個團隊，佢哋將大量嘅人口嘅檔案，甚至係清代嘅所有嘅官員喺《晉身錄》入面嘅記錄。全部都將佢電子化，全部都整理成為表格數據，係可以大規模咁樣去分析嘅。咁或者係包括譬如大量嘅民國時候讀大學嘅大學生，佢哋嘅學習嘅資料，咁佢哋呢個團隊佢亦都做咗好多成果出嚟。呢啲係好難去一個人嘅力量去做到嘅，根本係冇辦法去曬咁多個檔案館。揾曬咁多資料，跟住一個人慢慢去整理，慢慢去睇，其實係冇辦法做到。咁所以亦都會發現，即係會睇到呢、這個嗰、那個規模啊，嗰、那個效應喺度咯啊。同埋亦都好多呢啲嘅資料係開放俾無論係學者又好，無論係即係網上世界任何人都好啊，都可以用到。大家就係足不出户啊，比以前方便咗好多，唔似話以前有啲人。要千里迢迢去到某个图书馆嗰度睇一个稿本一个抄本为咗睇呢份独家嘅资料啫就係为咗呢个目的。 而家就唔同啦，以前就真係讲緊你搵到一个资料就係、是、一个研究成果就已经可以写一篇好长。 上穷碧海霸王传咁样去搵资料。 手动脚找东西。 但而家可能你搵到一个资料话俾人听同人讲喂搵到个资料跟住啲人就会话咁簡單嘅你點樣做到啊？ 同埋呢方面嘅好處，亦都係大家都可以去檢驗。我點解要相信你嘅解讀呢？我都可以去睇 個原 嗰份原點，我都可以去睇嗰個數據背後嘅材料。跟住我再去討論咯。 但係分析都係要由學者去做嘅。咁有冇啲即係你手上做過嘅啲有趣嘅史學例子可以講？ 譬如我哋喺哈佛嘅嗰、那個資料庫三間學校一齊去合辦嗰個資料庫，就有好多唐代同埋宋代嘅人物嘅資料。咁所以當時其實就會做咗一 啲。呢幅圖就係唐朝嗰、那個。 係啦，呢幅圖入面其實就係展現緊我哋處理嘅。幾百篇千幾篇嘅唐代墓志，我哋揾同事全部去標曬入面出現嘅人物，同埋佢哋所有提到過嘅姻親關係，做過啲咩官，咁呢啲嘅數據連結起嚟，其實就可以呈現到呢一幅圖俾我哋去睇。當然呢啲圖其實係動態嘅，你鍾意去 zoom in 其中一部分邊個家族。究竟是怎樣情形是完全可以做到。咁其實我哋就睇到嗰啲線連埋就係佢哋嘅姻親嘅關係。 即係有啲線可以去到好遠，去到四川一帶咁樣 嘅。咁所以其實我哋會見到幾個大嘅家族佢哋之間係連結埋一齊，係關係好緊密嘅。咁呢個亦都係可以去部分修正啦，同埋繼續去討論我哋過去對唐代歷史尤其社會嗰啲世家大族之間嘅一啲情形，咁呢個當然係即係會對於譬如唐史專家係會有好有好有用啦。譬如至於 宋史， 譬如我自己宋史啦，係啦，咁宋代我哋即係呢個嘅資料庫叫做 CBDB 嘅資料庫，其實就一開始就已經係做宋代起家嘅，咁所以其實越收集就越多呢啲宋代嘅，其實而家成個資料庫就42萬嘅中國古代人物啦。 咁而家我哋見到呢幅圖入面就係主要係集中喺北宋嘅進士，考咗科舉考中進士嘅人，究竟佢哋係嚟自邊啲地方咧？咁其實我哋就會睇到呢一個分布。其實 江南地區最多啦， 一望就話，原來真係 好明顯啦， 南方人優勝啦， 或者睇下譬如四川，都有少少啦， 喺有啲福建啊開始見到， 係啦。咁譬如如果我哋再去睇，我哋亦都可以做一啲其他問一啲其他嘅問題，同其他時代比較又點咧？譬如入到南宋之後又點咧？咁類似呢啲問題都可以喺呢個 database 嗰度去揾到數據去呈現嘅。咁當然呢啲資料亦都係開放啦，亦都大家可以討論。究竟呢個解讀啱唔啱？呢啲資料嘅根據，其實啲出處全部都係喺度嘅，都有記錄嘅。咁所以呢種做法，我哋就覺得其實代表咗數位人民一啲新嘅觀照、新嘅意識、新嘅問題。佢會令到學者可以重新去討論一啲可能過去已經有一啲諗法㗎啦，已經有一啲見解㗎嘅觀點。但係我哋可以更加準確，甚至係用更加多嘅資料、更加多嘅數據，係大規模嘅，或者甚至可以話係歷史入面嘅 big data 嘅大數據。 我覺得你講得好啱嘅一點就係話，其實好多時咧有呢個觀點係好多學者大家都有共識。譬如話，衣冠南道宋朝開始咧，南方好多人，你咁樣講係 work 嘅，但係你作為研究咧，你要 proof 噶嘛，你點樣去證明嗰樣嘢係咧？係嘛？但係你正話嗰幅圖一望，你好難唔係啦。你見到其實你話變京好大，好重要咩？但係你睇下，其實全部都係南方人管緊 嘅喎。 所以唔再係印象嘅一個睇法，而係你可以去將佢慢慢拆解。究竟呢一部分又點咧？我哋亦都可以 zoom in 噶。究竟其中一個路 邊啲南方人咧？ 係啦，邊啲南方人咧？係啦，嗰啲人佢哋之間嘅關係又係點咧？跟住其實我哋亦都會翻材料個題，唔係話淨係靠數據啦，用電腦啦，或者有啲同行可能覺得咁你係偷懶啫，亦都唔係嘅。我哋亦都翻去睇古籍，亦都自己去深入咁樣去研讀啲史料，係咪可以 match 到咧？係咪可以印證到我哋本身？在數據入面睇到嗰個大嘅途徑咧， 咪頭先我哋睇幅圖，我哋其實見到啲咩？南宋之所以可能定都於汴京， 臨安 一帶，喺杭州，但係好明顯嘅，即基本上北宋嘅時候人才匯集就已經喺嗰一帶嘅地方。咁嗱，呢啲係頭先阿力行提到咧，我哋從呢個印象式嘅一啲研究成果咧，可以變成咗一啲數字。咁呢個就係、是、即係我哋喺個史學嘅理解上面咧，可以就話就係由所謂 qualitative 即係質嘅研究，可以逐漸轉向所謂量化 quantitative 嘅研究。咁呢樣嘢，譬如係我哋話某件事很重要，十分重要。但係而家我哋唔係啦，我哋講係80%嘅情況係咁樣。咁我哋有嗰個解讀咧，可以同所謂嘅科學啊、社會科學可以睇齊。 而呢種亦都唔係單純我哋要去模仿科學或者社會科學嗰種量化，而係我哋亦都固守我哋自己做得好嘅嘢噶嘛。其實人民學者係會有唔同觀點㗎。我哋經常會有唔同嘅見解可以有分歧，可以有辯論。 即係我可以 challenge 究竟你呢個 data 有冇問題或者 challenge 你所有嘢都可以 嘅。可以有唔同嘅詮釋，甚至有要提升到去一啲我哋要將佢理論化，亦都可以。咁我哋嘅個人嘅特色依然喺度噶嘛，唔會話任何人去處理呢種數據都係得出同樣嘅結論噶啦，所以都係任何人做都得噶啦。其實呢樣嘢就正正會睇到究竟數位人民其實。人民嗰個角色，人民嘅介入我哋學者我哋做文科嘅學者嗰個介入就非常之重要咯。同埋亦都會見到，譬如頭先嗰啲圖嗰啲呈現入面，其實用喺教學都好重要噶嘛。即係我哋幾個都係即係做老師喺課堂上面去介紹，就會見到係好簡單就可以明白。 有圖有真相， 有圖有真相。所以力行講咗一樣好重要嘅嘢，點樣平衡咧人民學者嗰個嘅本身嘅位置咧，同埋數位個可辨認、可辨證嘅特色咧，其實係人民即係依一方面咧最大嘅一個突破。各位觀眾好，翻到嚟第四節嘅歷史係咁話啦。上一節咧，我哋講咗好多歷史學啊，點樣用通過呢個即係數位人民嘅方式啊，增進好多嘅一啲新嘅方向。有冇例子咧？力行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有㗎，有好多㗎。即係譬如我哋過去喺搞呢啲資料我哋一方面要研究點樣將啲資料比較準確， 咁样转化为电子数据啦、 嗯。 另一方面亦都要试好多新嘅方式，点样去将佢呈现出嚟呢、啊、或者点样要搵更加多我哋係可以将佢化为啊电子资料嘅一啲数据呢。咁所以其实有试过处理一个三年嘅一个计划，就係、是、专门去处理中国嘅地方志。啊、中國嘅地方志當然其實亦都包含咗好多地方嘅記載啦。 哇，好多啊，真係！ 即係呢個圖就會見到 密麻麻嘅紅點。 我哋處理嘅資料嘅來源 大概幾多本到咧？ 2000本、 哦 啊、而且呢個只不過係我哋當時有精力去處理嘅其中一批啫、 嗯。 其實有幾批啊，我哋都未有資源、未有人力去處理啫、 嗯 啊。可以繼續做嘅呢方面嘅工作。 所以淨係其實睇呢幅圖就可以，頭先好似睇緊嗰個進士圖一樣，就可以睇到嗰、那個人個數，即係有幾多地方只係唔同嘅地方啦。但係係咪同時間我哋都可以睇到地方嘅一啲好細 地方知識嘅一啲 2000本方志，可能我睇一世都睇唔完啦。 一世係好難要完全睇完，或者要完全去 了解 通道 係 啦。數一數嚇，大概好泛泛咁睇一睇喺都 OK 嘅嚇。 是 但是在这个地方志的资料库里面，除了我们可以展现这个地图之外，但是实际我们有些什么可以令到用途上可以更加真的可以改变我们的历史。 因为我们最关心的呢是中国历史的人物、 嗯、 所以我们就专门去处理其实地方志入面其中一个 chapter。 传记、啊 嗯。传记那个 chapter, 尤其是官员。 嗯嗯、 当然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官员其实是经常在不同的崗位嗰度去輪調噶嘛、嗯，可能兩三年就已經要調一調、嗯、去一個新嘅嗰、那個地方嗰度去任官。咁佢哋做官嘅時候，其實地方志係會提到佢哋嘅，會將佢哋嘅事蹟寫落嚟啊。曾經阿樂言興就嚟過呢個地方 修橋整路， 係啦，修橋整路又捉過好多賊， 搜集文獻啊， 食荔枝， 食荔枝， 咁荔枝做過啲咩好事啊？咁就 做過啲咩 或者壞事， 係啦， 都寫曬㗎啦。咁、嗯、寫咗入去之後，其實佢會記載翻啊呢、這個人究竟佢嘅背景係咩啦？啊，佢來自邊度啦？啊，佢做咗咩官啦？啊，喺呢度大概做過啲咩嘢？咁呢啲其實係相對比較規範。同埋比較容易整理嘅，大家會見到即係其實嗰個記載入面，佢嘅格式係比較清楚。咁、 嗯、 所以我哋用電腦處理嘅時候咧，又會相對容易，因為我哋始終冇人力去處理，真係要所有記載，我哋一個字一句全部都要慢慢打落嚟，慢慢要去通讀。我哋唔係追求呢樣嘢，我哋要追求點樣係最有效率，但係又準確。地處理出呢啲歷史數據，然後進行分析嘛。 所以其實人物研究，我哋成日都會諗過去史學嘅研究就係一種精英史嘅角度，即係人物就係精英。我哋就係研究咗司馬光啊、蘇軾， 包括我本身自己博士論文，可能其實都係研究幾位人物嘅啫嘛。 係啦，係啦，係 三個人物 太多寫， 已經好難喎，已經寫咁多年。 係啦，好似我自己研究朝鮮就係研究中人啦，其實就開始變到係啲中下層嘅官員。咁我哋用呢啲地方志，正正就可以有啲 再輻射埋， 係啦，呢啲 再啊中下層嘅一啲地方官員， 可能七品官譚家齊究竟一生去過啲咩地方，以前係唔會有人提嘅，但係我哋可以通過一句咁樣嘅數據，可以或者掌握到類似咁嘅。 同埋因為呢啲嘅人，其實佢哋俾人提起係比較少嘅、 嗯， 所以往往我哋好難淨係focus 喺一兩個人，跟住我哋就做一個研究，啊，甚至寫一篇博士論文，係好難做到。但如果我哋而家，2000個地方入面，可能有100,000條記載，咁我哋起碼可以睇到一啲大概嘅輪廓，跟住我哋再，譬如再用一啲案例，啊，再揾呢一啲 case studies，就可以再深入啲咁樣去挖掘究竟有啲咩嘅。做官嘅時候又做咗啲咩衰嘢呢？ 即係我哋以前好鍾意嘅讀書嘅時候呢，總會去啲古籍 database 呢 search 下自己個名，究竟自己個名有啲咩做過啲咩官 呢，做啲咩 係呀，我今晚快去查探家齊。 所以講起人名其實都係㗎，喺呢咁多嘅雲雲記載入面，如果淨係單靠我哋好努力或者我哋功力好深厚嘅歷史學者，其實都好難解決啲好表層好簡單嘅問題，簡單到好似話，其實呢啲所有記載，呢啲任官嘅，譬如嗰100,000條記載入面，究竟最常見嘅人名係咩咧？過去係冇辦法解決呢啲問題喎，但係而家其實 絕對是變成一秒鐘就已經可以發現 了。但頭先大家提到咧，我哋用新嘅電子嘅數位嘅技術咧，就讓我哋咧可以推進對一啲研究嘅深度啦。咁啊，即係我哋話提高個 resolution 啊嘛。咁我哋即係以前講可能史學，尤其是做人物嘅工作咧，真係上乘嘅功夫就係將嗰個人物有關真實唔真實又好，點樣漏網之魚嘅資料都好，係網羅殆盡。咁樣就為之上乘嘅功夫，但係而家好似呢啲咁嘅上乘功夫，好容易透過電子嘅方式啦，一個掣就搞掂啊嘛。咁即係呢啲係即係我哋所謂嘅可能即係下學嘅嘢咧，就我哋而家唔使做咁多。咁但係個問題係點樣咧？個問題就係我哋有咗啲咁嘅方法啦，我哋啲咁嘅基礎資料係好容易可以搜集到啦。咁但係喺我哋研究歷史學嘅問題上邊，有冇可以幫助到我哋提升，或者係進入一啲唔同嘅方向？ 係啊，嗱，我哋話即係人物傳記難，最難搞係系列，即係你點樣系列，即係連係個系， 發生啲咩事？ 即係每一 要寫一個人嘅年譜， 係好難，同埋基本上 最基礎嘅， 總會有一兩位學者奉一生精精，即係一生嘅精力去做一位人，咁由我哋就得益，就去睇嗰本書，然後去做。咁我哋評即係有陣時都會講，哇！呢啲人真係好值得尊敬，佢因為佢要抄曬可能同時代所有嘅書。係咪揾到裏面蛛絲馬跡？邊一本書又提到佢一句，邊度提到兩句，然後佢砌翻嗰個人物嘅一生出嚟。咁我哋話我哋只能夠信佢係付攞咗好多苦功，啊，好哋好尊敬佢。但係佢哋係咪真係準？真係睇曬咧？基本上我哋永遠都唔知嘅。咁但係我哋好多嘅研究係基礎上呢一類型嘅基礎嘅研究而嚟。簡單講就係話，如果你要討論歷史研究嘅缺陷，就係我哋基礎上呢一堆嘅資料，但係呢啲資料其實係由個人。即係單頭一個人以唔可靠嘅方式掘揼石仔做出嚟，但係通過資料庫就我哋可以喺底嘅依一個 base 有一個好大嘅資料，而喺上面我哋去建構好多嘅研究。到時如果人哋問你對嗰個人物嘅了解係點嚟，我就話我哋係 base 一個好大嘅資料庫，幾個唔同嘅資料庫而嚟。咁背後就係講緊我哋整體人文學者嘅研究嘅可靠性， 所以呢個變成咗人文研究嘅一個背景。所以亦都。會諗起要聯想到一個問題，就是其實數位人文佢唔再係真係一個領域，佢唔係歷史學入面其中一個領域，而係佢係所有人文學者啊，尤其我哋今日講緊歷史學啦，歷史學者佢哋需要去面對嘅新嘅環境、新嘅背景。每個學者其實佢哋做研究每個步驟都已經有數位科技啊，或者話數碼科技嘅參與㗎啦。點樣我哋可以去反思呢樣嘢，或者去比較系統咁樣用，比較好咁樣用？尤其係譬如學習緊歷史嘅時候啊，如果係喺學校讀緊歷史嘅時候，點樣可以開始比較好咁樣去用呢樣嘢，就變成其實我哋所有人都要面對嘅一個課題。 即係其實因為有咗一個咁樣嘅新嘅渠道空間，我哋個研究嗰個所謂嘅領域，其實都趨勢都慢慢越嚟越擴張啦。舊陣時邊可能我哋淨係根據即係24史裏面嗰啲分層嗰啲乜乜字就去分，可能我哋就會研究經濟史，或者研究水利，或者研究可能一啲 交通史 啊交通啊，咁啊結束啦。但係你見到我哋今天有可能環境史啦，或者可能講到可能食物史啦，或者可能性別史啦等等，你變咗因為我哋有咗多咗呢啲嘅渠道，唔同嘅題目，其實你見到嘅飲食有飲食嘅 database， 婦女嘅可能有啲加拿大歐美嗰邊亦都有一個專門嘅 婦女嘅 文學嘅 database， 咁你變咗我研究朝鮮當然就冇得講噶啦，定有排講添啦，咁所以。你見到我哋因為咁樣而多咗新嘅領域，咁所以其實你都見到呢一樣嘢就係幫緊我哋去揾一個趨勢，幫我哋知道究竟往後如何去。 而正正係因為呢啲領域其實佢所需要用到嘅材料、歷史嘅資料其實係好分散嘅，因為始終傳統嘅史學都係比較集中喺社會嘅精英啦、上層啦、政治嘅事件啦呢啲嘅記載，但如果我哋嘅角度而家擺得闊啲啦。我哋去探讨呢啲新嘅课题嘅时候，我哋点样可以比较全面咁样去搜集同埋分析呢啲散落喺各方嘅资料呢？其实数位人文就当然系有好大嘅帮助。 不簡單嚟講咧，我覺得即係自己都有做數位人文嘅研究啊，做嗰啲地理信息系統啊嗰啲研究。咁我自己嘅感覺就係咧，數位人文係讓我哋對於歷史研究嗰個精細度係提升咗好多。頭先人物嘅傳記裏面嘅內容，或者係社會上面各種唔同階層嘅模樣， 以前模糊不清嘅，而家我哋睇得好仔細。以前個人物我哋大概知道佢重要嘅生平事蹟，但而家我哋差唔多逐年都可以睇到出嚟啦。咁呢啲係嗰個精細度嘅提升啦，範圍嘅推廣啦，第二個重要嘅貢獻，咁即係讓我哋可能有社會史或者更多以前你意想不到嘅範圍，我哋可以做一啲真正嘅深入嘅科學性嘅研究。咁另外仲有一樣嘢，我覺得好重要嘅，就係我哋隨住人工智能嘅出現啊，同埋提高啦，我哋以後所累積出嚟嗰啲史學嘅結論咧，唔再係我哋死咗一個史學家冇咗就帶入棺材，我哋可以搞緊一個超級學生，個超級學生就未來可能吸收曬我哋啲好嘢，然後就可以分析， 甚至係將一啲功力好深厚嘅前輩學者，佢哋點樣去推理，佢哋點樣落呢個判斷，呢一種嘅邏輯或者佢哋嘅嗰種嘅判斷嘅方式。怎樣可以將它由電腦學起、啊、譬如就好像嘉齊先生這樣說，這個超級學生他慢慢可以集國家的大成、 嗯、 當然我們現在、啊、回到來今天其實也都離這一天是很遠的，其實我們慢慢都是在打石仔，都是好像、手作仔這樣將一些數據慢慢、去處理出來，所以甚至人文學科也都暫時對於數位的科技其實亦都是很多懷疑，甚至有些排斥，有少少抗拒，有少少害怕的。那這個其實就是亦都見到我們現在的一個過渡的時期，文科它對這些方面的東西還是相對陌生的，比起所有其他學科。 是啊，我哋不如調翻轉，我哋退一萬步咁樣諗啦。我哋而家幾個人坐喺度嚇，對住電視機講呢一個已經係新時代。我哋點樣去 present， 點樣展示一個歷史傳承嘅一個方式？不過代表嘅就係話呢啲嘅新科技點樣改變我哋啊，數位啊，媒體嘅種種嘅部分。我記得十年前咧，我教過一科叫互聯網在研究上的應用啊，當時俾人批評話：你咪淨係教PPT 嘅啫。咁但係咧，今日我哋知道咧，其實我哋除咗教我哋做簡報之外咧，仲有好多新發現。Thank you.